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。吕不韦者，杨迪大古人也，往来贩贱卖贵，家累千金。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，其四十二年，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。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，安国君有所甚爱姬，立以为正夫人，号曰华阳夫人。华阳夫人无子，安国君终男，名子楚，子楚母曰夏姬，无爱。子楚为秦质子于赵，秦朔攻赵，赵不甚礼子楚。子楚秦诸庶孽孙，至于诸侯，车胜禁用不饶，居处困不得意。吕不韦古邯郸，见而怜之，曰：“此其祸可居。”乃往见子楚，曰：“吾能大子之门。”子楚笑曰：“且自大君之门，而乃大吾门。”吕不韦曰：“秦王老矣，安国君得为太子，妾闻安国君爱姓华阳夫人，华阳夫人无子，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。今子兄弟二十余人，子幼居中，不甚见幸，久至诸侯，即大王薨，安国君立为王，则子无机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。”子楚曰：“然，未知奈何。”吕不韦曰：“子贫客于此，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。不韦虽贫，请以千金为子西游，是安国君及华阳夫人，立子为嫡嗣。”子楚乃顿首曰：“必如君策，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。”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禁用，结宾客，而复以五百金买其物完好，自奉而西游秦，求见华阳夫人子，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。因言子楚贤智，结诸侯宾客遍天下，常曰：“楚也以夫人为天，日夜弃思太子及夫人。”夫人大喜。不韦因使其子说夫人曰：“吾闻之，以色示人者，色衰而爱迟。今夫人是太子，甚爱而无子，不以此时早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，举利以为敌而子之。夫在则尊重，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，终不失事。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。不以繁华时树本，即色衰爱迟后，虽欲开一语，尚可得乎？今子楚贤而自知终难也，赐不得为敌，其母又不得幸，自负夫人，夫人常以此时拔以为敌，夫人则敬事有宠于秦矣。”华阳夫人以为然，常太子贤，从容言子楚至于赵者绝贤，来往者皆称誉之。乃因涕泣曰：“妾幸得充后宫，不幸无子，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，以托妾身。”安国君许之，乃与夫人客玉符，约以为嫡嗣。 安国君及夫人因后愧为子楚，而请吕布为父之，子楚以此名誉亦胜于诸侯。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，知有子，子楚从不韦饮，见而悦之，因起为寿请之。吕不韦怒，念夜以破家为子楚，欲以吊其，乃遂献其姬。姬自逆有身，至大七十生子正，子楚遂立姬为夫人。秦昭王五十年，使王乙为邯郸，即赵欲杀子楚，子楚与吕不韦谋，行金六百斤于守者立得脱，王复秦军，遂以得归。赵欲杀子楚妻子，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，得逆，已故母子竟得活。秦昭王五十六年薨，太子安国君立为王，华阳夫人为王后，子楚为太子。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正归秦。秦王立一年薨，是为孝文王。太子子楚戴立，是为庄襄王。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，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。庄襄王元年，以吕不韦为丞相，封为文信侯，时河南洛阳十万户。庄襄王即位三年薨，太子正立为王，尊吕不韦为相国，号称仲父。秦王年少，太后时时妾私通吕不韦，不韦家童万人。当世时，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赵有平原君，齐有孟尝君，皆下士喜宾客以相轻。吕不韦以秦之强修不如，一朝致仕后遇之，至食客三千人。是时诸侯多辨事，如荀卿之徒著书遍天下。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记，二十余万言，以为被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号曰吕氏春秋。布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言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，与千金。始皇帝懿状，太后淫不止，吕不韦恐绝或及己，乃因求大殷人嫪毐以为舍人，食纵昌乐。食毐以其殷观同伦而行，令太后闻之，以惮太后。太后闻，果欲私得之。吕不韦乃进嫪毐，诈令人作辅罪告之。不韦又因谓太后曰，可是诈辅，则得己事中。太后乃因后赐主辅者立，诈论之，拔其须眉为患者，遂得是太后。太后思与通，绝爱之。有身，太后恐人知之，诈补当避时，喜功居庸。嫪毐常从，赏赐甚厚，事皆决于嫪毐。嫪毐家童数千人，诸客求换为嫪毐舍人千余人。始皇七年，庄襄王母夏太后薨，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， 与孝文王会葬寿陵，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，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，曰：东望无子，西望无夫，百年后旁当有万家邑。始皇九年，有告嫪毐实非患者，常与太后思乱，生子二人皆逆之，与太后谋曰：王即薨，以子为后。于是秦王下吏治，俱得情实，是连相国吕不韦。九月，以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，而遂迁太后于雍。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属。王欲诸相国，为其奉先人功大及宾客便士为游说者众，王不忍治法。秦王十年十月，免相国吕不韦及其人毛交说秦王，秦王乃迎太后于雍，归附咸阳，而出文信侯救国河南。遂于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，请文信侯。秦王恐其为变，乃赐文信侯书曰：君何功于秦？秦封君河南，食十万户。君何亲于秦？号称众富，其与家属喜除属。吕不韦自夺稍亲，恐诛，乃引鸩而死。秦王所加怒吕不韦、嫪毐皆已死，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属者。始皇十九年，太后薨，谥为帝太后，与庄襄王会葬芷阳。太史公曰：不韦及嫪毐贵，封号文信侯。人之告嫪毐，毐闻之。秦王宴左右，未发，上之雍交，矮恐祸起，乃与党谋，矫太后喜发卒，以反其年功。发立功矮，矮败亡走，追斩之好志，遂灭其宗，而吕不韦由此处矣。孔子之所谓文者，其吕子乎？